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好，这里是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今天咱们也来学习学习中央会议精神。 嗯， 而且听说呢，这个会议呢九年没开，也是65年来第一次升格为中央级别的。嗯，以前叫的全国统战会议，这次叫中央统战会议。嗯，那看到呢，主要是讲到统战的这个对象、统战的任务，甚至有一些具体的措辞叫什么加强和改善，他们就说这两个措辞都可以去好好的发挥理解。因为你想新华社通稿一发出来，它肯定是字斟句酌。加强的意思就是说从前有些工作咱是可以肯定，但是现在做到还没有那么的力度大。 嗯， 改善的意思就是说从前有些工作是做的不对的， 嗯， 咱现在得改一改，还有很大的修补空间。主要是看到舆论场上被大家拿出来讨论的是三类人会成为重点团结对象。 包括了其中一个 两类，两类。我觉得那个我们也算新媒体 吧。 我们很爱国的，这个不用怀疑，不用来专门统战 我们。 对，第一个是留学人员要成为新的着力点，第二个就是新媒体的代表性人士，第三个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 嗯， 网上不是现在立马有段子吗？ 嗯， 说谁啊？ 王思聪最合适的三条全负责。 我觉得你不要说网上，就是我当时在看这三条的时候， 你想，你想了王思聪， 我第一个脑海里浮现说，哎，这不就是在说王思聪吗？我当时就反应，我真的是非常认真的。 是个段子手，原来是你写的。 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了。在首先在这件事上达成一个统一的共识， 嗯， 就是像王思聪这样的，有钱的、受过教育的、英语好的、见多识广的、爱在网上胡喷的， 嗯，对 对。 但是他从来没喷过我党我政府，他都是喷的那些什么女明星之类的。 嗯， 说的还挺对的，喷女明星的，我觉得说的还挺对的。 不，他要是要这个我党看中了他的这个号召力，你去看看他的粉丝有多少。 嗯， 所以要拿他来为我所用，为我党所用。 哎，这可能， 不过， 嗯， 你看王思聪这事儿出来之后，就有人就说了，说这次会议开完了之后，有关地方的统战部门要是不去做他的工作，那就是说不过去。 是是， 对，但是你要去接受他做他的工作吧。之前王健林接受采访时就说他儿子是在海外长大，不会看眼色，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之前那个宗庆后他女儿也说过，说这个跟政府打交道是非常头疼的，所以就说其实真的要去做统战工作的时候，跟这些人打交道，其实政府真的可能是摸不到门道的。一上来确实是需要开个会议研究一下怎么才能好好跟他们打交道。 所以春雨是非常支持这种期待就是春风化雨一样的一个会议。及时雨。 哎，他们真的觉得这是大 V 的这个春天又要来了 啊！我第一个反应是哎呀完蛋了。 你看之前就是一直在打压嘛，他们就讲， 嗯， 现在在网上说话好像就没微博最红火的时候， 嗯， 大家那么敢说，整个活跃度也下来了。 嗯， 就说现在你这么一 但是 配合着， 我不说一些什么这个插科打诨的话。我觉得从严肃上来说， 嗯， 我觉得每一个政府都有自己的这个搞这个宣传的这种机构和这个策略，这是非常正常的，而且也是应该的。 嗯， 但我唯一的一点就是说，今时今日已经到了21世纪的2015年了，你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一个说法，就是统一战线，就是给人的感觉 是 一种冷战，冷战，冷战都不是冷战，前冷战是战争时期的那种口气， 嗯， 就让人觉得跟我的生活特别遥远。那跟你统一了，在一个战线上，我们要打谁呀？ 对呀， 因为你这个"战"字是一个，就中国人就是象形文字，望文生义的， 嗯， 有要站队，要站一个地盘，要站一个立场，然后要拿一把刀，拿一个戈，你去干嘛呢？ 其实我真想过，其实这统一战线不是一直包括港澳台和海外的侨胞吗？ 嗯， 我觉得现在最应该做统战工作的，应该是咱们到台湾去做做民进党那些人的统战工作。对，这是当下很有必要的。 民进党只不是统战工作，不是统战对象， 嗯， 是战斗的对象。你应该统那些什么 统谁呀？ 蓝营的什么人？就像各种大 V 有影响力的媒体人， 嗯， 说话有人听的那帮人，大家哎，我们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战线， 嗯， 然后去一致对敌。所以就是 这个词儿吧，我一开始是有误会的，我就问，我问过张立凡老师，我说这个词儿感觉上是就要跟人家 打仗， 打仗嘛。 但这是一个传统，就是我们从小、嗯、政治课，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政治课都要学这个统一战线，这是一个专门的一章要讲的。 嗯， 从这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开始，因为它作为一个很弱小的党，它就要跟周围能够团结起来的一切力量团结在一起， 没错， 统战，然后一致对外打日本啊，打那时候打封建啊，什么都是有过统一战线的。但那个时候我理解就是是对的，而且这个毛主席党讲的那个抗日统一战线，他是等于是发挥最大力量团结一切可团结的人，就是把你的敌对势力再细分，里面有些是可以去 拉拢 过来的一起对外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而英明的措施。 对， 那到了今天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换个词儿？咱们各位大 V 首先开动脑筋，不要再叫 什么呢？你说可以换一个什么词儿呢？叫大家聊天喝茶沟通联谊 茶话会， 我觉得团结壶就挺好的。 哎，就说到确实统战，咱们小学就知道这个词儿、嗯，但是确实好像没人去刻意的去琢磨哈，到底这个词儿怎么来的，是个什么意思？尽管你每天在新闻联播里面可能时不时的就会听到。那我们先来听赵楚是怎么回答的。赵楚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大 V 公知嘛，过去啊，那是过去。几百万粉丝，后来他不断的被消耗啊之类的，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有没有被统战过？他说我显然没有啊，我是拒不被统战的。他说我就差没成为别人战斗的对象了。好，那他呢也跟我们咬文嚼字了一番，到底这个统战是个什么意思，从哪来的？ 统战这个词是个通俗的讲法，它的全称是统一战线的政策或者统一战线的战略。在历史上，比如说在30年代、20年代刚出现的时候，它又被翻译成这个统一联合阵线。现在比较常用的是统一战线，简称是统战。那这个词实际上是列宁在20年代发明的一个词。他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为了对付这个政治上主要的敌人，那么要和其他的阶层、社会其他的阶层，包括其他的这种社会政治力量。内外的这个政治力量去达成一个联盟， 嗯， 达成一个政治上的联盟。所以这个思想我们看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就战斗性很强的一个政策，就是战场上用的一个政策，或者尤其在内战当中的政策。那么过去在中共的历史上，它使用这个统一阵线这个政策，它主要还是继承自就是共产国际啊，列宁和斯大林的这种思想。那么这种思想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它作用是很大的，就是说比如说在打日本的抗战的时候，他会说各阶层只要抗战我都可以团结你，是吧？ 嗯， 那么我们那些矛盾都不存在了，我的目标跟你们是一样的，是吧？在3年内战之后说要打倒蒋介石，那么所有人只要你对蒋介石一定的不满，那话我们在根本的主张上差别很大，我们也可以合作，也可以联合，是吧？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就这种思想，无论在历史上看，它是，就斗争色彩特别浓的。 嗯。 所以今天呢，实行这个统一战线，这个统战工作，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今天这个社会它是执政者，那么这个社会的主要问题都是建设经济这样一些问题，或者说这个。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楚河汉界的这样一个零和博弈的你死我活的这样一个政治的格局，那么这个统战去统谁呢？去跟谁作战呢？ 您理解的跟谁作战呢？是？ 我觉得这个恐怕也不能完全从字面的理解跟谁作战。那我认为首先是可能是他们心目中执政党心目中认为对他不利的这样一个势力，这是他一个统战的一个目标吧。那第二个，我觉得这个统战在今天恐怕它的含义也做了一些变化。比如上面我们提到的，他通过这个所谓统战，他自己的政策里面讲，就是吸纳新的阶层、新的社会阶层，来扩大在信息化时代这种社会控制，或者也就是通俗所讲的招安。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统战的主要工作，这跟历史上的统战可能还有一定的不同吧。 哎，他们这个公知圈还有一个词儿，就说叫做恩威并重， 嗯， 或者就是一手软一手硬嘛， 嗯， 他说之前打压过，那现在就怀柔一下，安抚一下，给你一点好脸色看。 他们梳理这个脉络的理解，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就是言论是压制前置性的，就是你没有我的许可不要乱说话，也不要乱说我不想听的话。 对， 然后你只要说话我就打压你，然后这个让你嫖娼，让你在央视上认罪。然后现在后来一段时间发现其实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 对，可能反 弹更大，收不到任何效果，然后就决定呢就说先让你们加入我们，我们一起玩，但是呢是在我的这个规定好的这个园子里玩，按照我的方式，但是我现在是带你玩了，因为有一个什么重点培养啊什么的，感觉好像要把你纳入到体制内，那可能委以重任，然后以后就是这个有你，就是你不是能够在舆论中有领军作用吗？好，我以后就靠你来这个带领这个舆论，然后往我要的方向上去走。现在是有这么一个趋势，大家会想到，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个大V的春天来了，我觉得是一种比较就是有点naive天真的想法。 我也觉得，因为你看除了圆圆刚才说的，他说了是这个新媒体人士当中的代表性人物，但这个代表性是怎么定义的，是谁定义的，那肯定就是啊，有些这个权威部门他要发话谁是代表性人物，那这些代表性人物肯定能被评为代表性人物，首先他说明他的这个在某些意识形态或者说言论的措辞方面肯定是在某些方面很有代表的，比如说代表了我党的先进性啊等等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臆断。所以这一点就说明其实他这个 N 威并重也是有针对性的，可能 N 是针对某一部分人，就是代表性的人士，那 威 呢可能还是针对另外那些爱乱说话乱喷的， 就已经那个治不好了那种放弃治疗的人还是对你继续 威 是吧。哎，你说到这个代表，最近呢其实这条新闻还出在于20号闭幕的这个会议之前，叫做中央统战部和这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他们一块儿办了一个社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理论研究班，一共有55个人参加。那这次呢参加的人群有一些呢是来自互联网和新媒体1/3，代表人物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小米的副总裁陈彤，今日头条的 CEO， 百度的副总裁，爱奇艺的 CEO， 优酷土豆集团的副总裁，天涯社区的副总裁，还有知名的网络大 V 邓飞和这些著名的这些政协委员，所以呢，哎，他们这种真的就是很有代表性的。邓飞200多万粉丝，咱待会儿也可以听听看他到底学了些什么哈。那你看，我主要是觉得，那他凭什么？如果说我在网上，我现在言论好好的，我干嘛要来被你招安？就是你比如说像赵楚那种，我是不会去的。他们过去，有人请去什么旅游啊，去哪考察呀？他说我是拒绝的。就是有的人他不愿意，不吃这一套，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想去交流。 其实一开始他们也是拒绝的 啊？是吗？哎，这你怎么知道？ 没有，我是说以前成龙大哥那广告嘛，一开始我是拒绝的，后来我试用了一下。 这个 好冷啊， 这个 听不懂。 不是，我觉得你仔细想想，这个有点就像这个水泊梁山里面这个宋江跟这个李逵，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对这个招安的这个 看法不同。 对，这个宋江就是期待招安，因为什么？他家大业大，他不光想的是他自己，他想的是他这山上的一堆兄弟们。你看什么优酷、土豆、爱奇艺，他都不是他单奔一个人的。 对， 但是像赵楚那样的，就是我单干户，我不去就不去，没什么的，不能影响到什么，所以就他对这个态度肯定是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哎，这是新媒体的一类嘛，哈，他讲了三类嘛，那还有一类是留学的人。留学的穷学生的为什么也是他的对象呢？ 但是我觉得这是 来留学生代表讲， 对，时代不一样了。因为以前的时候留学生代表可能没有这么大在统战工作上被重视，是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公派留学，但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因为上一次会议是2006年嘛，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一股留学潮，然后到现在为止有很多留学回国人员，包括在海外的这些可能我们说的精英能够留在海外的留学生，很多人都被认为是肯定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才会留在外面。那如果说这么一大批人才你放在国外去给别人干，我还不如给咱们社会主义添砖加瓦，是不是？能统战回来当然是好的，但是这当中也存在一个问题，就不管是回来的还是留在国外的，他们是接受的这种西式的思想教育，所以跟咱们的这种传统的社会体制肯定是有矛盾和冲突的。所以你现在如果说这批人未来成长起来，肯定会成为社会的栋梁，或者 是 一个中间阶层。 就是他们千万得警惕，你别在外面学着学着，你思想就学反动了。 就他们最主要的工作还是说你怎么样去自觉的爱国，就拥护我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不是？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难，因为他这个要求你看他提了一个说要自觉拥护我们党的领导，要坚定不移的支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嗯、我觉得但凡你在国外接受过西方传统的那种东西， 你这样一说是这诸多留学生你半生半截不复 不是你回来 好了， 不就是说你回来之后你会感受到祖国的这种美好和你理想中的是有差距的，你就你会 觉得我怎么觉得他越说越 越说 没法圆了。 不，这个 等会儿再说，我这个是要那个咱听听张立凡老师怎么分析。他就讲到为什么是这三类，那这三类他当然是有他很具体的这个功用的哈、 嗯、 那当然也是讲到为什么这次规格提升到这么高，从全国变成中央级别的，而且这么多年没开突然就开一次这么大的。来听听独立的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的分析。 全国这个统战工作会议九年没开了，今年才开，那么这九年间都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九年中间这个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有哪些。当然现在还是肯定以往的工作成绩，但是其实以往的统战工作很多是在做买卖。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是政协委员什么人大代表都是可以拿钱买到的，本身它已经变成一种啊，过去王朝时代卖官鬻爵的那一套了，就是你拿钱就给你一个头衔，那么这个其实就已经失去了统战工作本身的这个意义。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去的统战工作啊，它是主要是统那些个跟执政党和跟中共的意见不尽相同甚至反对中共意见的人。那现在呢，就是这些年就变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统的都是自己人。那么这点我看这个今年三月份全国政协闭幕的时候，杨虎城将军的孙子他接受采访，他就特别指出这一点。他说这个统错对象了，就是他当然说的是港澳工作统错对象。他说过去像周恩来和廖承志他们统主要是做反对派甚至反动派的工作，但现在呢就是等于自己人统自己人。这实际上就是那你是我养的狗，我捅你，你去帮我叫，这个意义其实不大。真正的是应该是把反对的声音把它能够化敌为友，这个可能是真正统战工作要做的。所以我想这方面它是不是今后会有调整，这个呢现在也不好说，就是我们还看到底会怎么样。那么当然这个中间我觉得最抢眼的当然就是关于新媒体的这部分人。其实呢还是就是要这波人呢除了官媒以外，要这波人也要配合做舆论宣传工作，也要帮党说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这个目标。这个你要说留学人员嘛，我们也知道反正这个统战部本身它也是一个庞大的情报系统，它也要从全世界各地搜集资讯，所以我觉得留学人员也可以都发展成为下线。当然留学人员本身也要这么做也有一定的风险，就是说哎，我们看现在被起诉的也不断的出现，但是呢至少就是说在全球来讲，这些留学人员如果和政府合作和执政党合作，那么还是可以有不少的有益的比如说有用的科技资讯和政治经济资讯。那么我觉得这些可能当然也不光包括资讯，也许还有资金了等等，这些我想可能都有用。然后还有就是像非公有制这一块的，现在讲了这个年轻人士的我想可能这包括两种，一种就是富二代，一种就是新创业的成功人士。这个呢好像他也有话，就是说要让他们这个叫做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然后要怎么着，要做到爱国敬业什么创新手法诚信贡献。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明确性哈，就是你得跟着这个主流走，你要这个致富，你要思源，就是你这一切都是党给的， 因为我觉得整个的背景就是一个是这些年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所以需要这个调整社会的矛盾，所以要调整一部分的这种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现在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个路数，就是说一方面是这个两手啊，一手是这个硬的，就是对于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是在互联网上也好，在实际生活中也好，坚决的打压。然后另这一手也是一个示范，就是如果你们反对我们，那么这是一个榜样。那另外呢，也要树其他的样板，就是说，哎，如果你们配合我们，接受我们的领导，那么这个，那么这个也是有利益的。这个利益不光是给头衔，实际上你顶了这样的头衔，你就会获得很多的经济上的利益。过去在统战工作中也明确讲过，要照顾同盟者利益，这是官方的用语，就是说这些人其实都是会从体制内得到好处的。所以这样就造成什么呢？这个真正讲真话的，可能这种真正的意见，他们是听不到或者不大能够听到的，能听到的都是一些歌功颂德的声音，啊，这个是基本上这些年统战工作的一个基本现象就是。 哎，张老师一说，我立马就明白了。 嗯。 当然可能，嗯， 我其实不太赞同他说留学生那一块，因为他说留学生 好像个都是间谍似的，没他讲的是吧？ 对，他说是这个主要统战留学生是为了发展间谍，但这个东西以前一直都有，然后其实现在不需要再单独强调出来，就是为了发展间谍。因为我记得我去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吧，他是在另外一间学校读书，他是中国人，但他们家是双胞胎，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然后他的那个兄弟就在国内某专门培训间谍的机构任职。他说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俩可以换身份。 天哪，太好玩了！ 真的，这是我现实生活中碰到的实例。但是后来，然后我可能还没毕业呢，还没从英国走的时候， 他们就换人了是吗？ 不，他就已经消失不见了，我就再也找不到他了，周围所有的朋友都联系不到他。然后我想，可能是 换人了， 可能是去完成任务去了。 复仇者联盟这节来了， 这个什么剧情都有。那以后你要关注一下，这种双胞胎是不是特别容易被这个有关的情治部门招收过去？因为关键的时候可以换身份嘛。 哎，当然，我觉得话说回来，张老师讲的这个就非常的，也不能说负面吧，就至少就感觉把他的阴暗面有一点发挥出来。 这个其实像我最开始说，我说任何一个政党也好，政府也好， 对，它是正常的， 这是一个正常。我们先不说它符合不符合理想啊什么，这个我不谈，就说它是一个正常，因为你要怎样把你的那个治国的治理的这个理念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然后大家能不能理解接受。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的这个政府来说，他也希望有反馈，因为他也不希望就是单向的就是把这个政策发布下去，我不知道你下面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他需要一个来回通畅的上下通畅的一个这个信息的一个渠道。那怎么能够做到最好呢？就是说当然是如果能够像比如说像奥巴马那样每年在白宫请这帮记者吃顿饭，然后大家嘻嘻哈哈一笑泯恩仇，完了以后大家互相该接短的接短，该这个对骂还对骂，这是一种理想非常好的状态。但是在中国显然这个不太可能实现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至少我觉得这一次我要给这个习大大点赞的是他找对人了。就是他没有像上次一样闹了一个什么 花钱方案， 苏小平两个人出来，这个让大家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至少这次他把这些大佬们抓来做这件事，至少方向上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你没有一个统战的统一的目标，因为我们看咱们党自己定义说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是中共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那个时候其实是一直有共同目的的，比如说抗战、建国，然后后来文革之后再开这个统战会议是为了发展经济、改革开放， 还有针对台湾有一段， 对，然后还有这个港澳台同胞的都会有。但是到现在为止，你说我们全社会还有一个共识的新的目标吗？其实没有。 有啊，中国梦啊。你怎么能说我们没有共识呢？我们有共识啊。 对不起，是我政治思想太薄弱。 对，就是不利于咱们很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些言论或者一些思想，都是不应该的嘛，是吧？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 我党需要的这个共识。那当然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界定哪些真正的是不利于，哪些真正的是负能量。他现在不是说要弘扬正能量吗？但是正负能量你怎么界定？那说了这么多哈，咱觉得这个培训班听上去有点神秘，就是那些互联网大佬们去参加的。我们找到了邓飞先生，著名的大 V， 从前也是记者出身，等一会儿听听他怎么讲他的这个培训到底是学了些什么。三立化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他们就说啊，这个新媒体的代表性人物被统战部邀请去参加这么一个培训班呢，其实跟后来的会议哈，有些措辞你可以呼应呼应。就是措辞里面，从前呢他也是提到过干媒体的，以前呢叫做代表人员，就是新媒体从业人员，这次改成了新媒体的代表性人士。他说一个字儿的变化，你就觉得这个语气要缓和了很多，就觉得你是我们的客人是吧。你看这次他们这些55个客人， 这是一个多么卑微的心理、啊、只是改了一个字儿就欢欣鼓舞。 55个客人招待他们的时间还挺长，10天，3月24号到4月3号。那到底学了一些什么？后来你看张一鸣，就是今日头条的那个 CEO 出来，他不是讲了一段还挺那个，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发自肺腑啊，说激发了我的更多的思考，也致力于让我对我的方位和使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说我们是坚定的这个爱国主义者，然后这方面我们要这个不断提升社会效率，为国家发展添加动力和活力，就讲的说我们愿意接受政治引领。网上很多人在讨论嘛，说哎，你爱国就爱国嘛，你干嘛非得 那么高调？ 对啊，这么高调，爱国菜心里不就完了吗？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说？ 不过他们课上的挺有意思的，你看，其实 你怎么知道？ 我因为有人就是这个欧阳厚增和邓飞老师，一会儿我们也要听的，他们都跟媒体透露。 好，我们先来听听邓飞哈，他怎么讲。 3月中旬的时候，接到中央统战部6局的电话，他们邀请我参加统战部的新阶层新媒体的培训班，然后我听到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我可以过去跟很多人一起来交流公益方面的事情。我去了以后，我看到一共是55个学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新媒体的这样的领导人，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那个全国各省的一些政协委员。 哦，主要学些什么内容呢？ 是有好几天的这个讲座，一个上午一个老师，一个下午一个老师，每天有两个老师跟大家做讲座，里面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还有外交啊，以及怎么样去做这种相关的理性的先言先策。 大家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培训学习？就是听完讲座之后，大家会在一起讨论，会吗？ 听完讲座以后，晚上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学员自己去分享各自的一个情况。然后我这边主要是讲，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怎么样，从一个记者到去做公益，然后又从做公益。我们去做社会企业，去帮助农民去卖农产品。我主要是讲的这一块，然后其他的学员他会去讲他自己相关的这个领域和工作，然后每一天是蛮充实的。 现在舆论场上很多的议论，就说这是一个招安的这么一个培训，意思就是说让他们这些平台的大佬们以后要好好管管在各自平台上某些内容啊，或者是大 V 啊，说话要比较小心，就是最好 对于政府的批评的那些言论就少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网上那个互联网上面会有一些声音，认为是招啊，要或者是要什么网络大 V 封口闭嘴啊，或者是媒体的负责人要去各自管束自己的媒体。我也注意到了这种声音，但是这是不合乎事实的。 嗯， 因为在实践的学习中间，没有一个老师，也没有一个统战部的工作人员会说啊，那你们要应该这样这样，你们不应该那样那样。据我了解，据我在现场的那个了解，我是没有看到和听到这样的声音的。 嗯， 可能就是说你没有在现场，你可能不了解情况。但是我们在现场，我们必须要诚实的，那个公平的来说这个事情，更多的还是一个相互的交流分享。 嗯， 我觉得这样的机会实际上是太少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有很多不同的力量、不同的群体，它来组成的。每一个人群都应该有这个权利去表达。然后呢，我们也要倾听，每个群体也要倾听其他群体的声音。没有交流，没有沟通，那我们是隔绝的，我们是孤立的，或者是我们是封闭的。这样的话呢，它不利于我们的工作。统战部六局这次组织这个活动，我不说其他方面，我只说它能够把这些人代表各个领域、各个专业的人弄到一起，大家在一起学习、分享、交流，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进步。这种形式不是多了，是太少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统战部的六局的局长叫王永庆，来到我们的这个小组，然后就问我们各自的这样学员有什么建议能够一起来分享。让我稍微惊讶的就是说，王局长他对这个情况他都是比较了解的，就是说国家他对一些问题他并不是说他不知道，他可能通过他的方式，通过他的管道正在这里进行一些改变，只是呢因为缺乏这种交流，他也没有做太多的信息的披露，所以说导致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政府就没干活啊，政府就不知道，或者政府就在那里没有作为。其实说到底，政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低下，那么无能，那么不作为。我们要公平的去公正的去看待一些问题。 好，感受到了邓飞记者，前记者带给我们的正能量。 对，听完他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会开得挺成功的，就是大家很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共识，国家还是干活的，只是他没有跟我们说，而且国家也没有强迫我们去干这个干那个。但是邓飞他说到，就是他们上课的内容其实挺丰富的，我也看了一下，就是欧阳侯宗老师他说，上的课包括国内外的形势、经济困境和社会转型、法治建设、网络治理、中国传统文化认知、大数据的价值应用，还有四个全面，然后基本上你看涵盖了各个类型，什么政治、经济、社会、技术都有了。而且他们除了这个课之外，还有实际考察去了古田会议的旧址，然后包括在这个期间还由邓飞发起做了一个帮当地古田的农民卖农产品的这么一个活动。 嗯， 而且邓飞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是给自己收获了好几个顾问，有好几个企业的领导都变成他顾问了现在。然后就是你看交朋友的会多好。而且习大大之前不是在这个统战会议上也说这个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广交深交党外的朋友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王永庆可能也跟他们就变成好朋友了。 圆圆姐呢？ 我是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天涯的那个马娜副总裁了，在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天涯论坛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有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个天涯这个发展的16年呢，是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开放与言论自由的实证，显示了国家管理者的胸襟。这个我是同意的，因为很多这个很出位的言论最开始的时候都是的确是从天涯来的。然后接下来他说了，他说以前我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专业领域，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国家发展大局和我的关系。听完这两天的课，有种脑洞大开的感觉，认识到把握分寸、 格局感、 引导舆论，也是企业管理者应该关注的。 对，好多人都有脑洞大开的感觉。我觉得你看你学了这么多课，确实就是平常我们大家 等一下，这个脑洞大开其实最开始是应该有负面意思的吧，不是你想的那种豁然开朗的意思，不是，是大开眼界，是啊，原来是这样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他其实我觉得能感觉到他是有压力在里面的，就是你从此以后你不是仅仅的是管理一个互联网了，不仅仅是管理一个这个社区了，你还要把你这个社区里发生的事情跟国家的声音跟国家的要求比对照来比较来看，然后你要对此进行自我审查和管理。 对， 我是觉得就是去开这些会的人都是聪明人，然后这个会呢他既然叫你来就有两层含义，第一，叫你来开统战会议就说明你需要被统战，第二，叫你来开统战会议就说明你还有的救。 哎，这个倒是哈，这些会议吧，就你说不好它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你可能你常跟他聊天，常跟他喝茶，常跟他见面的话， 有两种后果，一种是你跟他同化了， 没错， 一种是他把你同化了， 没错。所以呢，这个你就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会反馈到自己平台上会做些什么内容，因为你作为普通的网民来说，你肯定是希望还像过去一样，什么声音、什么样的人，他都可以在上面自由的发言，我都可以看得到。但是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像圆圆说的，哎呦，这个我太明白国家怎么想的，其实国家有难隐的苦衷，只是现在没有做而已，我们要让他慢慢来，就慢慢的。你会形成这么一种自我的心理暗示的话，我觉得普通人对于他们接受讯息方面来说不见得真的是一件好事哈。那说到接受过培训之后怎么做啊、还有一位我们曾经请教过的老朋友，也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设计学院的老师，也是一位 IT 观察者魏武辉老师，他过去呢也在一个著名的网站当过这个副总裁，他也被类似的这种培训班邀请过，那学了之后呢他们也有一些做法。他讲到这个云淡风轻哈，就是没有必要像咱们今天那么去那样花那么多时间解读，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样一个评价的。 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惯例啊，就是说我个人呢是在2007-2008年的时候也参加过类似的培训班。那么因为当时我在一家在中国当时还算有名的网站做 VP 做副总裁，那么从这个当局的眼睛里，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网站，然后他就会邀请高管去参加这样的培训。那么据我所知，这样的培训每年都有啊，甚至每半年都有。他会在这些培训班上来讲一些关于意识形态的导向问题啊，关于类似于像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这样的一些话。那么这些话嘛，在公开的言论市场上面也可以见到。那么至于这种关起门来做培训呢，他可能还会讲一些案例啊，这些案例就是他认为这些案例就是这个有一些阴谋啊，有一些颠覆啊，然后被他们成功破获啦，诸如此类的。那说的也煞有其事啊，你觉得好像也确实好像是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我个人确实认为在互联网上确实是有政治力量的角逐，这个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是吧？所以从我党的和我们这个政府的角度来说，对于现在比较重要的互联网公司进行这个舆论的导向，进行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把控，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常规的，就天天都会发生啊、有的时候天天的就是跟你私下里喝喝茶啊，聊聊天啊，有的嘛就是比较正规的开一个培训班啊，这样做研讨会啊。对，所以 你们当时 看太重 啊，你们当时培训会像这次这么长时间吗？这次24号到4月3号。 我当时培训我记得我当时住了2个晚上，对，然后还发了张证书给我。对，国新办的一个什么培训班结业证书，对，我到现在这张证书还在 了。嗯，哎，但是你没觉得这次他的这种规格要高一些吗？直接是中央统战部跟那个什么社会主义学院。 我当时国新办规格也不低啊。那个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有两个现象，现在是没有的。第一个呢是国家对互联网的重视呢也不像现在这么重视，对吧？李克强都说互联网加了嘛，是吧？然后第二个呢，舆论呢也比较注意这种事情。2007-2008年的时候，互联网还没有像今天那么的深入人心，有很多人他的生活跟互联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今天很多人生活跟互联网都有关系。所以呢大家也比较关心这件事。 嗯， 啊，无论是民众还是政都非常重视互联网，所以呢这个当然也会搞得比较声势浩大一点啊，这个或者说是给人感觉时间长一点，就是这样。 哎，就是我看了看他们那个细节哈，就有的高管完事儿之后呢，就接受一些可能党媒的采访，他们就好像有点表态，就说别担心，我们一定是爱国的。就这个是他们真的是发自内心自己想说那样的话，还是说哎你就跟我表个态吧，就比较好收获交差这样？ 事实上我认为他们是真的是爱国的。 嗯， 这个很正常啊，国家这个国家乱了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说的那难听点，流氓无产者没有什么，这些人都是有身家的人，都是有生意的人，而且他们生意主要在中国。那中国如果乱了，或者是统治不稳，国家不稳，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所以有时候，事实上有时候那个国宝也会找我做一些沟通，我也说，这些人是真的发自内心拥护共产党领导的。 嗯， 哎，那有时候有些无产者啊，有些这个工作都没有的，年纪比较轻的，那他们可能有一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这些人是绝对没有的。 嗯嗯嗯，是。那像你们上次培训完之后，接下来在网站里面工作，你们会怎么样去所谓的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吗？ 其实，在这种会上，他会跟你讲重点，最近重点会防范什么东西，每个时间段都不一样啊、有时候是疆独，然后他会要求你。这些内容要多加注意啊，事实上也会多加注意，因为如果你不注意，后面是有惩罚措施的啊，比如说把你网签啦、啊、或者怎么样啦、啊、反正你在中国做互联网这个事情首先是一门生意啊，这个生意当然不希望有太多的变数。 好，这个听完他们的这些分析啊，我就感觉就是相当于你要把社会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这些阶层代表人物全部纳入到我的体系，让我们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嗯， 就真正的同呼吸共命运 嘛。 对啊、 嗯、 就说你得罪了我你也 没好 处， 你 也没好 下场。嗯， 这个 不，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今时今日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理念是需要更新一下的、 嗯、 其中一个呢，就是自古以来我们都知道，从大禹治水那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你治理这个河，这个河流，这个洪流的话，靠疏是不行的、 嗯、 就靠疏嘛、 嗯、 对吧，疏导的话才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堵是不行的。第二呢，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它已经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像就是刚刚建国的时候那样上下一致统一一个声音，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再有了。 嗯， 它越来必然会越来越多元化、多向度，然后多种价值观，很多声音交杂在一起。我觉得作为执政党来说，他你不要害怕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不同意见，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很巨大的伤害的。因为你只要把握了一些，你搞法治治国、依法治国嘛，你从法律上把这个言论的问题控制好，有什么问题你就告他诽谤、告他煽动什么就可以了。啊、你不要在这个行政部门上再多加一道手续去控制他， 嗯、 这样的话就给人乱了，给人一种混乱的感觉，就是大家会觉得，因为你这个行政手段是有一个权力在里面的，你一旦用权力进到这里面的话，你就说不清楚了。 嗯， 很多时候你会给人带来一种反感或者不信任，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越来越往自由和开放和平等的角度去搞，不要再动不动就是开大会，然后抓来学习，学习完了以后你回去贯彻精神，这还是一个比较古早的方式。 嗯 嗯，我是觉得，听完魏老师说，我就会觉得饮井思源，喝水不忘挖井人。确实，你看这次统战的这些人，不管是留学生新媒体的代表人士，经过魏老师这么一分析，也是他们也是从这个体系里赚到钱的，互联网是一门生意。再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富二代嘛，像王思聪这样的这个非公有制经济的人士，其实他们都是这些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你既然都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了，你再出来攻击这个体制，那我觉得可能到最后你损失的还是自己的财富。因为我看到有评论就说，这次统战的三轮对象都是为了钱，因为出去留学的人肯定是中产阶级的代表，也是这个家里有小富，也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是通过体制赚到钱的。那你再来攻击这个体制，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你 我觉得你这里不是，我觉得你要澄清一点，批评提出一些 意见，怎么就马上就变成攻击体制， 不能等同于就是攻击。你不能把所有那些跟你有不同意见的人都化成你的敌人，说是他们是在说一些你这样做不对的话，是在就是拆你的台、坏你的好事，不一定的。可能你也许真的是有不足的地方，你既然尊重他们这些留学专业回来的人，你就应该给他们空间，让他们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有那毛主席很早就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对 呀、啊，就是说， 就有点害怕你接下来的这些发言的人，他们会越来越所谓的体恤，就是越来越对自己的这些言论你放在所谓的大局里面去考虑，就不会像过去那种什么百花齐放啊。反倒是我觉得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你会觉得你可以趁机把程序给它修改好， 对， 你从最基本的这些 制度上面， 你从你既新闻发布的这些语言上你都可以改一改，你干嘛非得就是感觉像要跟满世界打仗似的，是吧？这些东西你就觉得是不是这些部门的做这些工作的主管的人， 他们应该好好去培训一下 他们自己的某些的思想或者某些的做法没有跟上新媒体发展的这个时代， 可以让新媒体的这些大佬给他们反组织一个培训， 真的是他们确实是要学学现代的这个语言和现代的管理的方式。你反倒是觉得趁现在既然说你网上有一些刚才魏老师讲的有一些无产或者流氓反党反政府什么的，就在网络上在微博上乱喷，是吧？毫无秩序的攻击，人身攻击，这种你就应该让新浪什么的好好的管管这帮人，你就这帮人你才是最要清理的对象。这确实是一个好的机会，你去把整个的秩序理理好，你不是千万不要弄成有些非常理性的谏言者，你搞得人家最后就什么反对的，你也不能说反对，可能是批评的声音，什么都不能说了。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我强调的，就是你要把批评和反对这两件事区别对待，不能把所有的反对都把所有的这个批评的声音都给划到反对那方，那你就完蛋了。 好，这个我们稍微休息休息吧，等会儿再接着聊。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我觉得刚才张立凡老师他讲到的一个背景啊，就是说九年没开，那可能是说明社会矛盾突然之间变得越发的这个尖锐， 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统战部长是令计划， 对， 计划 变了，所以就要改另改新章。刚才我在听这个周杰伦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想着，其实如果下一次还要继续开这种就是新媒体人士的这种培训班，这个如果再把那些鹿晗那些人找去开，就更对了。那些人动辄就是上千万的点赞、转发、评论呢。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说既然开都开了，是吧？你看参加过会议的人，他也不避讳接受媒体采访，那为什么不把更加详细的你们到底学了些什么？你们不是有交流吗？ 他不说了学 不是有交锋吗？ 国际政治什么？ 但是我看了他们学什么国际政治，里面有一个教授，清华的那个教授叫孙立平， 对， 他们讲什么当代什么什么这形势什么之类的，但是那个孙教授不是老是在网上跟人吵架的那个吗？就我记得经常是被崔永元骂的那个教授呀，我就觉得这个教授， 你对他们那个老师的教学 我 有 一点怀疑。 Okay. 所以 但是教课的人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齐旭春副国级高官也去教课了， 是吧？他还有一些什么学者，邓飞说的是都是大家，但你们到底是怎么学的，然后或者说你们交流甚至有没有交锋，大家有没有什么分歧 讨论， 你就像王岐山 一团和气的感觉， 对 呀、 啊，王岐山书记人家见了福山教授是吧，你包括他对福山教授的某些争论，两个人谈宗教什么，当然你一发布出来也很多人发挥联想，但是你发不出来，你也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最高层的这个层级的人他的思想水平去到什么地步， 对，比较真实的场面， 对、啊、 人和人的这个交往总是有一些是同意的，有一些是反对的，有一些你给我们一个比较真实的反馈，就是大家有求同存异的地方， 对， 你不能出来以后大家突然变成同质性非常高，那你我就要对这件事持一个怀疑态度了。 而且你看他们像张一鸣那种表态吧，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场景他说的那番话，你还是觉得有点刻意，就他 跟他平时说话不是用 同一 种词， 他作为一个八零后是吧，你不会说自觉接受政治引领说那样的话，你现在入党身体如果都可能这一辈子显得一次 词汇量突然就变了 所以你就会越发的有一点起疑心， 对，因为 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 说你 说 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前段的那个毕老爷的事儿，因为毕老爷当时就会说现在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分裂嘛，不管是当官的还是私下的，你可能在体系面前是一种说辞，私下就变成另外一种说辞了。 对， 其实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统战工作还真的得好好做做。 好，这个也确实值得警惕哈，这现在的这样一个风气。那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点化新闻，谢谢圆圆做客，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拜拜 拜拜。